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欢迎翻翻嚟，我哋浩浩汤汤。嗱 ，Freddy 啊，头先咧，我哋就讲到兴高采烈啦，嗰、那个关于即系香港规划嘅问题啦。咁而喺政府睇中一笪地，又有兴趣即系将嗰笪地发展啦。咁咧，你都头先讲过一啲程序啦，吓。咁或者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咧？即系由去到城规之后，跟住又点样样咧？ 城规其实如果过咗嗰张 plan 落实咗嘅话，就系噶啦。 即系入咗城规， 咁就上呢个行政会议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嘅成员，咁就 即系而家签 字，咁就成为一个有法定效力。 好啦，咁即系啱啱即系吴亮升拨款嗰三亿或前期工程就系。是 town plan 有啲唔同， 之前啦， 有啲唔同。唔同在于咩咧？唔同在于吴亮升嗰个系前期，但系佢呢个前期系有少少语言艺术喺里边嘅。 系咩？何谓前期咧？ 何谓前期咧？佢嘅前期嘅意思咧就系话嗱，我而家未起，咩都未起，咩都唔做，但系咧我先搞掂啲路啊、山坡啊、铺渠啊嗰啲嘢先， 咁真系做啦。 喂，你唔会铺完条路，铺完啲渠之后你唔起喺度勾噶系嘛？即系你做完呢啲嘢之后，你都会起噶啦系嘛？咁即系所以呢个系有少少呢、這个语言艺术喺里面嘅。不过我想讲嗰样嘢就系、是，譬如我哋今次新界东北嚟讲啦，其实政府系即系做咗啲嘢系样样。社會上每一個不同的階層、不同範數的人呢都埋怨他。譬如他今次說收地啦，如果你有笪地多過4000個平方米的話，你就不需要申請，你可以發展了嘛。但是你剛才都講了啦，他已經諮詢了20年了嘛。諮詢了20年，即是說20年前的人已經開始去那裡收地啦。 啊、 那你想想多少人在那裡有超過4000個平方米。 啊、 即系唔系净系地产商啦，啲嗰啲原居民啊，或者点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噶嘛。咁、你已经有好多利益牵涉咗喺里边。 系 咁而有啲佢未必够4000嘅，咁佢要收隔篱再收地啦。咁佢就出咗个条款，就要啲地产商咧系响2016年之前，2016年唔知几多月，都二月定几多月、之前要去收晒呢啲地兼。vacant possession 即是要吉咗佢。咁你諗下你如果一個地产商嘅代理去同你傾话想收你笪农地咁樣，你係其实讲緊得返年龄嘅时间去同佢傾，然之后呢佢要你吉埋，即係要你搬走埋。即係其实某程度上政府係俾咗个几苛刻嘅条件俾啲发展商，而啲发展商又会喺呢个时候呢就会好尽力咁去收，即係唔係大發展商啦，當然大發展商已經收好多啦， 就要有好多截聽風雲 話你賣廣告啊，即係你變咗咧，成件事咧就會有啲人係好瘋狂咁想盡快甩咗笪地， 冇錯。 有啲人咧就會好瘋狂咁盡力去保護笪地，嗰個衝突咧就白熱化咗。咁所以其實成件事係翻即係還原翻基本步就係、是。點解要咁急咧？點解要搞到咁咧？ 係咪就係成日都攞住啲農屋嘅問題啊、劏房問題嚟，即係作為一個藉口，就話、哎、真係唔夠地方啦咁樣，即係人口又一路膨脹啦，又要即係150個名額，日日有人嚟啦咁樣。 我哋好似講翻翻轉頭，講翻節目起初咁樣。係 啦，即係又係兜翻個圈，又係翻翻去還原基本步，又係同一個問題。 不過我想講多少少，頭先你提問話關於規劃個程序咧， 去到 town plan 嗱，規劃個程序有一樣嘢係我哋行內嘅人如果做過一支係幾氣憤嘅咧，就係、是。其实你会发觉整个规划的程序呢是没有人揸主意。为什么叫没有人揸主意呢？你会以为是规划 你会以为是规划署去做规划，但是其实规划署不是做规划的，他只不过将左右隔离那些人的意见搬晒劈晒落嚟俾你，你去死掂佢咁嘅啫。即系咧，佢系唔系一个有原则话我想嗰度做咩规划而去、啊、叫你去做呢样嘢。佢、只不过将隔离左右唔同部门、唔同人、唔同区议会、唔同压力团体所有人嘅意见。一嘢呃晒俾你，咁你去搞掂佢啦。咁 秘书 咁於是，其实佢个 role 真係秘书，佢係 secretariat to town planning board 嘛，佢真係一个秘书嚟㗎，唔係讲笑。咁所以个问题出现咗，好多时呢啲咁嘅規划点解喺呢个、private sector 啦，喺 私人机构 嘅机构，或者係我哋叫做 发展商啦。 发展商啦，点解其实都系哑仔食黄连呢？因为好多时咧，你去到区议会或者去到某啲层面嘅时候咧，有啲要求系好唔合理，真系好唔合理。唔系话因为佢佢系发展商，佢大把钱，你就可以用一种咁嘅方式去同佢讲。而到最后做咗出嚟嗰件嘢咧，都唔系大家有好处嘅，对大家都。即是一些 lose-lose situation 呢，成日都会出现。咁呢个我哋在工作上是经常都遇到。 有冇啲咩趣事或者是点样唔合理嘅要求呢？ 哇 真係多啊。 如果讲，即係唔好开名讲啦，譬如哇，其实开名都唔怕嘅，其实都唔紧要啦，大家都知嘅，迟早。即係譬如舉個例，又係講翻頭先講話呢個單軌列車咁啦 ，monorail 咁啦，佢係有個規劃，因為有啲人成功爭取啊嘛。咁、我唔知點解佢又淨係聽啲成功爭取嘅人講啦。咁、就如果大家上網抄下，打開張圖睇咧，咁佢嘅第時啟德會有個啟德廣場 嘅。 咁、那個啟德廣場呢其實係好大嘅，即係好似天安門廣場咁啦，你大家 imagine 有個好大嘅廣場。咁喺香港嚟講係其實好難得，尤其是以市中心你有一笪咁嘅地係要嚟做一個大廣場呢， 嚟放紙要。 係exactly， 即係你其實作為一個規劃嘅一個 idea 咧，係好大膽，亦都好有承擔咁去 push 而去做嘅。但係佢竟然呢個廣場咧，嗰條單軌列車嗰條架空嗰條道路咧， 穿過佢， 係喺中間啊，係牆嗰邊咁中間咁樣，就你 imagine 好似一白板，一個紅鐘中間嗰棟咁，係咁樣中間劏開兩邊嘅。仲要咧，系去到个尾嗰度咧，就分叉变咗 R 叉咁，一个去咗东，一个去咗西，即好似条拉链。 破咗佢， 即系点解你肯用咁嘅地去做一个咁样嘅广场、而因为有人要做一条咁样嘅 monorail， 你就破咗个广场咧？ 系啦， 即系第时你喺个广场想放纸鹞都放唔到，因为有架 monorail 喺上面行过。 从来冇一个广场系会有人破咗个中心噶嘛？呢、這个喺即系喺建筑学或者系喺古典建筑，所有广场中间都系一个 center of center 嚟噶嘛？ 但系好坦白讲，而家去到今天呢个情况咧，系已经系 too late。因为佢地下个地下铁啲走线啊，所有嘢嗰啲已经做咗啦。你今天如果你要去改个规划咧，佢又要重新。嗱，我头先都讲过啦，你如果要重新上 town planning board 嘅话咧，咁可能嗰个程序又要搞年几两年啦。咁啲人又会话啦，哎呀，呢个启德已经喺度晒太阳晒咗十几年啦，你又走出嚟搞事啦，阻住个地球转啦，你又有走出嚟啦，点喺度呢啲刁民啊咁其实。是不是刁民呢？定还是即是大家是不是真的接受过第时个启德广场就是这样呢？ 真是可惜啊。在香港呢，有很多规划出来的新区啦、我们刚才都提过有屯门啦、天水围啦、沙田啦这样啦。很多时候屯门那班居民呢，我都有朋友在屯门住啦，就是说很早就已经入屯门住了。 他说我在里面真的挨了很多年了，终于现在呢就叫做叫做 settle down 啦，即係話真係有啲嘢可以楞到埋去，可能會高速公路啊，喺元朗嗰邊過去啊，啊單軌列車啊，又啊唔係呢個輕鐵 ，sorry 啊輕鐵又過到去啦，咁啊終於叫做交通方便咗啦。咁樣係咪已經解決咗屯門嗰個 fundamental 即係基本嗰個問題咧？即係當時即係一個好遠。即係有時有啲人有啲朋友講笑話，你夜晚黑喺酒吧識咗個女仔，喂問人你住邊頭㗎？我送你翻去啦。如果女仔話俾你聽，我住屯門嘅，即係嗌你唔使送我翻去啦，即係你慳啲啦。 原來係咁啊， 咁咁嘅意思啦。咁但係而家就冇咗呢個問題，我屯門咪屯門咯，咪車你翻去咯，即係已經係解決咗個交通問題。咁嗱，你即係又覺得屯門係咪真係？原本的問題是解決了，而隔離的天水圍現在是不是又是面對著當時那些同樣的問題呢？或者是有些什麼問題呢？ 你如果說屯門呢，你將那個scope 是我們大家褪後一點，看香港發展衛星城市最第一個最出名最成功的就是沙田啦，咁跟住後來陸陸續續咁做，跟住就荃灣啊咁啦，即係荃灣以前係衛星城市嚟，你信唔信啊？而家已經係市區嚟嘅。咁但係如果你細心睇咧，其實沙田又好或者荃灣好咧，佢係甚至冇你睇翻觀塘啊，即係呢個響當時嘅 漁民坊 嘅叫做市區邊緣嘅地方都好啦。佢逢係嗰啲發展嘅地方咧，佢住同埋工作咧，其實佢係 self contained， 佢好近。個理念就係你唔需要 travel 好遠去翻工。係 OK， 咁。一路以嚟，你就算睇翻荃灣啊，或者沙田啊，都係用呢個模式，甚至無屯門都係嘅，佢都有少少嘅工業喺入面，不過就式微咗啦，咁所以焗住嗰啲人就要出嚟市區做嘢啦，先至有你頭先講個問題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佢唔係咁多人出嚟市區嘅話咧，咁其實佢嗰、那個traffic 都不是最大的問題，所以從這個角度看，它最大的問題不是 traffic planning 的問題，而是它沒有上班，沒有工作崗位 create 了出來，這個呢正正就是天水圍的問題。天水圍呢，因為那時候它那麼剛才，現在大家上網 check 回，都前那陣子爆料爆出來說，原來那時候根本有一半個天水圍呢是預留土地是要來貨將來發展的， 是 但是因為董建華85,000那他就急就章那平含含在那裡不斷起公屋啦，那於是乎天水圍就有很 disproportional 那么多的公屋，而因為他遠呢，所以你公屋輪候那些人呢，如果有條件有得選那些都不會去，去得嗰啲咧都係冇條件冇得揀嗰啲，即係乜都殺啦咁。咁嗰啲人通常咧佢嘅收入就會比較微薄一啲，而佢因為咁遠嗰、那個佢個 traffic 嗰個 expenses， 即係嗰個使費交通費咧就好貴。咁所以咧就即係賤物鬥窮人咧，佢已經要即係已經係咁緊絕嘅環境咧，佢仲更加係生活咧就好拮据咁樣，冇出唔到嚟揾到工。 所以嗰時有人提議過咧，即係肯定即係就做唔到噶啦，就話喂，如果想政府真係想幫天水圍或者想將成個城市咧 balance 翻咧，成個政府總部搬去天水圍咧，就其實已經解決曬所有問題。问题啦，因为咧 深圳政府搬落嚟快啲喎，似乎 巧唔怕旧，最紧要有一个话你知咩系好巧嘅节目。 归翻我哋节目啦，巧到用时方恨少，我系即系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横店嘅影视城咧就考察，咁啊真系啦，嗰个真系好巧啦，我都拜服得五体投地。通常我哋拜过影视城嘅少少，影视城嘅无线搭个咩停车场搭个古装街咁，咁我嚟拍戏。拍戲賺得幾多錢咧？你租俾人拍戲賺幾多錢咧？影視會淡噶嘛？我唔係，我租俾人參觀，我當旅遊，將影視結合為旅遊。 巧到用時方恨少，超人林超榮、文公子、Kate， 逢星期一晚9:00，迷香港係有種態度。